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玉生烟眼见袁秀秀来到沈乔跟前，便也跟着站了起来，想看准时机帮沈乔挡住袁秀秀。不过袁秀秀压根没有把玉生烟看在眼里，对着沈乔说道， 距离上回与沈道长交手已有数载，听闻道长功力大进，不知秀秀可有幸讨教？ 何老沈道长动手，我愿与袁宗主一会。 哼，你师尊若是亲自来了，我可能还会让出一射之地。 师尊离此不远，很快便能赶到。 沈道长难道卖身给了燕无师？连出手与否都要征得他的同意，他不在，沈道长便不敢动手了。 今日合欢宗人中镇场的也就袁秀秀和桑景行二人，桑景行与易观主交手孰强孰弱尚未定论，但袁秀秀毫无疑问却比青鱼公子要胜上一筹，眼下除了我，怕是也没谁能对付得了袁秀秀了。假如今日不出手，那无疑是坐视合欢宗破坏事件大会之举。若一匹臣那边有个差池，从今以后只怕江湖中会有更多人不敢与合欢宗作对。 既然袁宗主有请，贫道自当奉陪。 沈道长是个爽快人。 说话间，袁秀秀身形陡然拔地而起，两道黑光自袖中飞掠而出，朝沈乔急射而去，快得令任何人都反应不过来。有些眼力的人尚且能辨认出那两道黑光实则是两把黑色长剑，眼力稍差一点的则根本看不清楚，还当是什么厉害暗器。眨眼功夫，飞剑已经到了沈乔面前，离他一双眼皮不过咫尺之距。对方动作委实太快了，范元白和周夜雪早已经禁不住惊呼出声。看来方才袁秀秀与李青鱼交手还是留了余地的，眼下对方全力出击，他们远远旁观竟也半点来不及反应，更想不出沈乔要如何应对。沈乔没有拔剑，他双袖一震，真气分作两股澎湃而出，涌向对方黑剑。黑剑破空而来，遇到强大的真气阻挡，去势难继，在空中稍稍凝滞了一下。就是这一下，沈乔将身后长剑拔出，斩向半空，剑光如蝶花，重重绽放，绚丽苍秀之中又隐含凌厉锋芒，令人不敢逼视，无法应接。黑剑被剑气一击，竟无法控制反向来处飞去。袁秀秀咯咯一笑，顺手超过双剑，直掠向沈乔。二人的打法与易辟尘和桑景行又有所不同，后两者是以气势压迫对方，不单是比剑，更是比内力深厚。但沈乔和袁秀秀都是剑道大家，两人交手之间，内力虽然交相争锋，但兼伴剑气剑道，缺一不可，可看性比易桑二人强了不是一点半点。是以众人虽然在两边犹疑不定，却大都愿意倾向沈乔他们这边。但打架不是跳舞，不可能局限在某个场地，这样的交手也与切磋不同，大家虽不是舍了命在打，同样也是拿出压箱底真本事的。沈乔在剑道上已达剑心境界，别说袁秀秀，天底下也没有几个人堪与之相比。但袁秀秀并不是省油的灯，当他全力以赴的时候，沈乔同样不可能三两招就把对方打败。若是如此，那只能证明袁秀秀徒有虚名，又或者她根本不想打架。所以二人从纯阳观门前打到了屋顶上，又从屋顶上打到了石壁，双方俱是轻功以阵化境的人，当即就沿着石壁一路往下，剑气纵横，遥遥望着人物仿佛贴在石壁之上的纸片人一样，实际上却是轻功厉害到了一定境界的表现。别说一干年轻小辈看得目瞪口呆，连玉生烟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没想到沈乔如今已经厉害到这种程度，想当初刚刚捡到他的时候，他可几乎是武功尽失，身受重伤的瞎子，这才过了多久？如果这才是属于宗师级高手的真正实力， 那沈乔别说是跟袁秀秀，哪怕对上我师尊，估计也是有一战之力的。哎呀，我刚才还不知死活地喊他师弟，人家没计较，那完全是脾气好啊。 看来以往在碧霞宗切磋时，沈道长还是留了情的。 沈乔温和可亲，剑气却异常霸道强横，山河同悲剑在他手上嗡嗡作响，伴随剑光以悬江倒海之势与天地共鸣。袁秀秀虽是双剑，数量上看似占了优势，实际上随着时间流逝，对方越战越勇，他自己却知道自己应付得越来越吃力。强横霸气的剑光几乎压在他头顶上，令他倍感压力。两人一直从山上打到山下，众人不可能也跟着跑到山下观战。袁秀秀见四下无人，便要和沈乔休战。 沈道长且慢，我有话要说。先是听说沈道长连杀我门中两名长老，我还有些不信，如今看来却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袁宗主刻意将我往山下引，想必不是为了称赞我的武功吧。 沈道长果然是聪明人，实不相瞒，我的确有一桩划算的买卖，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请说。 我知道松井行与你有深仇大恨，此人残忍嗜杀，好色成性，还有一个陈宫，他恩将仇报，屡屡与你过不去，眼下却与桑景行勾结在一起，还以太阿剑献媚谋取爵位，实是不折不扣的小人，我也厌恶得很。今日沈道长若肯离开此地袖手旁观，不要掺和纯阳观之事，我便可以将陈宫交给你，顺便帮你杀了桑景行，如何？ 在下恐怕要辜负袁宗主的一番好意了。 怎么？难道这笔买卖不划算吗？ 于我而言，划算得很。 那沈道长为何不答应？ 桑景行与袁宗主素有嫌隙，袁宗主想除掉他，只怕这个心思由来已久，又何必拿贫道来做法子？至于陈宫，此人虽是小人，却着实与我称不上深仇大恨，即便要料理，我也会自己找他，就不劳袁宗主费心了。 你与燕无师走得那么近，却不肯与我合作，看来沈道长不仅假清高，还瞧不上女人。 袁宗主言重了，我与燕宗主往来乃是事出有因，说来话长，不便赘述，但我却从无看清袁宗主之心。世道重男轻女，哪怕江湖少些拘束，女子立足于世也要比男子艰难百倍，这是合欢宗屡屡被世人攻击的重要原因。但袁宗主能够令合欢宗屹立不倒，自然有袁宗主的本事。相比起来，贫道虽然也曾当过一派掌门，错的却要差得多了。 袁秀秀有点意外，她没想到沈乔竟会站在她的立场上说话。她打从入江湖以来，耳边就总是听见别人妖女妖妇的叫她，后来武功高了，人家不敢当面叫，背地里却从来没断过。合欢宗杀人无忌，行事狠辣，但试问江湖中人有谁真没杀过人？魔门三宗里头也不仅仅是合欢宗行事狠辣，可以说合欢宗之所以名声那么差，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采阴补阳男女双修的功法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淫乱不堪的印象。袁秀秀美目之中光彩闪动，神色微微缓和了些。 沈道长这一番话真叫我贴心感动不已，难得也会听见为合欢宗说话的人。先是白荣屡屡对你手下留情，我还觉得他年轻易受哄骗，如今看来他眼光倒是不错。 我非是为袁宗主说话，只是说一说公道话罢了。说实话，我不喜欢贵派的做派，桑景行、霍希京那些人死也死有余辜，根本不值得同情。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我是不可能与合欢宗合作的。今日你们意在阻止事件大会，我已必然不可能让你如愿。你我的立场不同，兵戎相见，这也是自然的事情。 沈道长这样善解人意，连我都有些把持不住了。不知可愿当我的入幕之宾？你不喜欢合欢宗，我就不会让你接触到我门下的人。我在外面也有几处别庄，沈道长若是愿意，保管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被任何人知晓。 多谢袁宗主厚爱。 两人是怎么从打架转换到男欢女爱的话题的，沈乔实在不明白，但他是个厚道人，没法像燕无师那样用刻薄言语来让人打退堂鼓，只是拱了拱手，客套了一句便转身要走。袁秀秀微微一笑，闪身挡住了他的去路。 沈道长为何着急要走？咱们话还说得好好的呢，看你样子总不至于是被燕无师收入帐中了吧？我看他似乎也不好那口，或者你更喜欢白蓉？我看那小丫头对你也喜欢得紧啊，不如我帮你们撮合撮合。 你在拖延时间，故意将我留在此处。 我与沈道长投缘是已多说了几句，这拖延功夫又是从何而来？ 告辞。 沈道长难道不乐意看见我？怎么没说两句就要跑呢？即便不当入幕之宾，就是当个朋友也好呀。 沈乔不欲与他多说，转头便要回山上去，袁秀秀却身形一闪拦在前面。袁秀秀微微一笑，顿如千红绽放，万紫回春。换做别人，哪怕不说心惊摇曳，也会顿上一顿。谁知沈乔却连脚步都半分不停，径自往前走，竟不因美色而滞留片刻。这份定力心境，真可称得上半仙了。除了燕无师那种怪胎，袁秀秀几曾见过这样的人？沈乔见他要动手，淡淡说道： 我虽修道不妄动杀戒，可并非杀不了人。当日袁宗主亲眼所见，贵派霍希京就死在我手里。袁宗主可想好了，拦下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沈郎不必如此作色，我原本也没有与你为敌的意思，只不过为了谨慎起见，还是得留你一留，以免坏了大事。不过你现在上去，只怕也改变不了什么了。看在你我投缘的份上，妾好心相劝一句，你不是纯阳观之人，此番哪怕扬名立威，也有一匹尘在前头，沈郎又何必去趟这个浑水？ 糟了，袁秀秀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山上必然发生了了不得的变故。 袁秀秀言语婉转，柔情缱绻，但堂堂合欢宗宗主，难道只因看别人顺眼就立马说掏心掏肺的话？沈乔只是与人为善，不愿轻启事端，断不是愚蠢好糊弄，当下听而不闻，径自往山上掠去。袁秀秀原还想拦人，但沈乔将天阔红影运用至极致，不等袁秀秀举步追赶，便已化作一缕轻影，令对方望尘莫及。若按寻常人上山，起码也得半天时间，但对江湖高手而言，半个时辰也就罢了，像沈乔这等轻功，一炷香也就够了。山门值守的纯阳观弟子早就被合欢宗方才上来时打倒，此时沈乔重新上山，一路畅通无阻，但他心中不安反而越发凝重。极致终于抵达山巅，回到纯阳观正殿前面的广场时，就正好看见众目睽睽之下，一匹尘与一人对了一掌，对方岿然不动，而一匹尘反倒连退三步， 再看周遭众人，神色仿佛俱都定格在大受震动的那一瞬间。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